不过终究还是去叫了。网吧有事，要给老板打招呼，总是有方法的嘛。正睡的几人听到招呼就都起来了，下来后一看，罗辑同学正趴在前台上，个头也不高，背着大书包，收拾打扮清清爽爽，好奇的东张西望，透着一股子单纯。 叶修打招呼，还是先以游戏里的名字称呼比较习惯。那货虽然也是一直不知道真名，但就游戏名字，在游戏里也根本没叫过几次。哦，东张西望的罗辑同学望过来，一看叶修，连忙就笑了一下。来了，叶修过来拍了拍他。嗯，罗辑点了点头。 随后自然就是介绍人了，罗辑是一连问了三句你好，除此也没有多余的话。他毕竟也是第十区新开后开始接触荣耀的，对于职业选手这边，就算有喜欢有欣赏的，也不至于像陈果这样迷了这么多年的那么狂热。苏沐橙什么的也没给他造成多大的震惊。先上去吧，招呼着。 照旧就是去了二楼的训练室。训练目前就是这边，条件简陋了点儿。陈果作为老板介绍着，住处在附近的一个小区，那边还算宽敞。现在住着四个人呢，你挺熟的包子也在那边。包子， 听到这名字后，罗辑同学也有点如临大敌，很头痛的说道：“ 千万别让我和他住一间屋啊！” 这个你们随意了，没有固定安排。陈果虽这样说着，但揣摩一下包子的思维，很有可能过来直接拎着罗辑同学的书包就过去把他安顿了。罗辑会有选择的机会吗？陈果也想知道。 你现在是先休息一下，还是午饭吃了吗？陈 果问着。还没有， 那正好。 几人一起吃了个便饭。 期间，叶修问了一个让罗辑同学泪流满面的问题：“你还没通过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呢吗？”“是啊。”罗辑答得有点尴尬，他确实还和工会的很多人一样在努力折腾这任务。其实新人来说，这个时间上还没有通过这任务也不算稀奇，就算是到了12月，第11区开放的时候。 时区里有很多人还没进到神之领域，也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。但罗辑结交的层次有点高啊，叶修这种50级就完成神之领域挑战就不说了，再熟悉点的像是唐柔和包子，那都是果断领先大众。罗辑和这些熟人一对比，无地自容啊！ 别着急，慢慢来。给你整理的那些东西一直有照着练吗？ 叶修问：“都有练。”罗辑点头，但平时的时间也不算是特别多。现在放假，正好来点强化练习吧。好的。罗辑完全没有意见。落后这么多，他也很焦虑啊。在学业上来说，他可算是领先大众的尖子生，嘴上再怎么谦虚，心里有点小骄傲也是挺正常的。 但现在在游戏里可着实有点气苦，一开始研究的攻略被人喷得烂大街，就让他受了次委屈。后来受叶修点拨，发奋努力了一番，总算是证明了一下价值。但是，一到游戏实战和身边的人一相比，罗辑又叫一个落魄。不过，事实上，就星星公会里来说，玩家们交流神之领域挑战任务的进度。 罗辑那媚光的进度已经算领先了，毕竟他们这工会里都是像罗辑这样从头玩起荣耀的，但他们可没有叶修指点的专业的训练方法。罗辑拿这种方法磨练技术，如果还不能比普通玩家强些，这些训练方法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可就值得商榷了。事实证明。 这些训练方法对罗辑的提高用途还是很明显的，只不过他要和唐柔、包子这些天赋党去比，一下子就又弱了。饭后回到训练室， 叶修就站在罗基身后看他折腾挑战任务了。被叶修这样看着，罗辑无比紧张，就是被他的导师世界级的大数学家盯着做课题时都没有这么慌张过，实在是那专业他还有点自信。这游戏领域罗辑却也清楚，自己不是特别差，但绝不是很优秀，反正不像他在学业方面那么突出，而现在是要从这数以千万计的群体中脱颖而出，进入只有200来人的超级精英构成的圈子，罗辑真心觉得这突出的程度可能比他在学业方面的优异还要狠一些，真是丝毫不敢怠慢。叶修也是看出了他的紧张，所以一开始也是一言未发，只是等着罗辑慢慢习惯下来、平静下来、稳定下来后，才仔细观察他现在的程度，他操作出的优缺点等等。很快叶修就察觉到罗辑一个很明显的毛病，他特别追求完美，他会让所有会用到的召唤兽都出现在召唤列表当中，然后试图让每个召唤兽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，然后一门心思地朝着这个方向上努力着。这就好像是蓝雨的卢汉文一味的就要把八身影的剑影步做到完美，在这练习中固然没有什么问题，但在实战中不到完美的八身影剑舞步也就相当于四身影的。于是卢汉文在实战中退而求其次，以六身影的完美剑影步来应敌，但罗辑现在在做挑战任务，同样是不能马虎的实战，结果却因为太过于追求这种完美化的效果，折腾得自己顾此失彼。 罗辑同学，你这样太勉强了。 叶修终于是开口了。